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收听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河南郑州、新乡等多地因为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出现了严重的灾情，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实咱们北京地区历史上也出现过因为局地强降雨导致的水灾。那么历史上北京城是如何进行排水设施建设的？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历史上北京城是如何排水减灾的。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扈先生啊，给我们找了很多的资料哈。这期也是特别应景的节目，因为今年咱们北京的雨水真的就是多于往年。您知道前两天我听这个气象局的专家说了，说今年北京啊，就到这会儿的雨水比去年同期多了得有一倍呢。 确实，因为这段时间雨一直下得很多，而且那个雨量也特别大。 而且北京这次还出现了几次局地的强降雨，也是造成了多处的严重积水，给大家的生活也带来了不便哈。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河南的郑州、新乡等等多地都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灾情，也是牵动着大家的心。所以呢，排水减灾也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哈。那么咱们北京历史上是怎么排水减灾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措施，扈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咱们说到这个北京历史上的这个排水减灾吧，大致上我觉得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呢，历代都比较重视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设施的这个构建，通过这个沟渠啊、水关涵洞啊来排泄这个城中的积水。二是呢，历代设置的这个河湖沟渠的管理机构，具体的呢负责京城的水利事务，包括这个河道的开挖、沟渠的疏浚、汛期的排水和水官的这个值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排水减灾的责任落实。咱们这是现代的话叫这个责任制，是吧？对那些个严重渎职失职的那些官员及相关人员要给予一些处罚的。 一方面是重视排水设施的这个建设哈，另外一方面也是设了这方面的这个机构和专门的这个官员来管理，还有就是明确责任。这样扈先生来给我们一点一点的来介绍一下吧。 行，咱们先说说第一方面。就这个历代啊都比较重视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设施的这种构建。咱们刚才说了，主要是通过这种沟渠、水关涵洞来排泄这个城中的积水。你比如说，咱们从辽代吧，辽代北京成为那个陪都。到了金代、元代、明代和清代，北京城就成了这个都城，也就是全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和这个文化中心。所以历代政府呢，都极为重视这个北京的城市建设，其中就包括这个排水设施的建设，以及这个水系的完善。以确保大都城的这个汛期安全。大家都知道咱们北京这个地势有个特点，它是这个西北高东南低。 对， 其实呢古人呢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辽代开始，在当时的这个辽南京城，后来到金中都、到元大都， 这都是北京城当年不同的名字。 对，一直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的排水都是采取向东南方向排泄的这个总趋势。 因为西北高东南低哈，这也算是因地制宜吧，很符合咱们北京的地理特点哈，也是这个水往低处流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了。 咱们先从这个辽代开始聊。因为这个辽代呢最早是在比较早的这北京的一个小城的这个基础上进行扩建的。它是通过什么呀，它是通过开挖那个人工排洪沟渠，修建那个水关涵洞，还有疏浚那个河道水系，来因势利导地把这个城中之水呢，包括这个污水排入东南城墙外的这个大河大渠中。以此方式呢来消除这个城中的水患。 这个有没有一些史料上有记载呢？ 有，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北京水利史话中就有记载，金代的这个海陵王完颜亮 在夺取这个皇位以后，他在天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151年的四月，就颁布了诏书，决定从这个上京迁都到燕京，并任命当时的这个大臣这个张浩还有苏宝恒等人来营建这个都城。这个上京呢，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的阿城县的白城子 啊、 应该离北京也也算比较远、张浩和这个苏宝恒呢，参照这个宋代都城，也就是汴梁城的这个规划和这个样式呢，构建这个辽南京。当时呢，是从这个东西南三个方面向外边扩展，其实就是把这个都城呢进行扩建了。规划呢比较合理。史书上是记载是什么呀？驰道甚阔，两旁有沟，沟上植树。汛时水畅，无以积堵。咱们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驰道就是中间的主要大道，在两边 大道很宽阔， 很宽阔， 完 了两边有沟渠，沟渠上种柳树，柳树它根系比较长，比较深，它可以保护这个道边这个沟。再一个呢，以保证这个汛期的水的畅通，没有这种大面积的积水。因为这个用现在来观点来说，当时还是也是比较规范，也是比较科技的。它这个沟渠呢，主要起到这个收集雨水，包括这个平时这个老百姓这个污水和排泄的作用。 所以说古人啊，他们的这个排水方法其实当时就是蛮科学的了。 对，确实是。那个辽代现在算应该900多年了，古人呢在这种构成啊排成水系的这个设施上还是确实比较先进。为了这个疏浚这个城中之水吧，当时修建新的城墙时候呢，在城下呢留了多处这种水关涵洞。水关涵洞就是在城墙底下，在砌墙之前在底下留下这个砖洞，这是拱形的，俗称的水关。实际它就是把水通过这个从城墙底下，您不能把城墙封死了啊，它在底下、 让这水能流进流出， 对，让水能流出去。当时的水关呢主要设在这个北边、西边和南边和东边。为什么这样设呢？因为这个北边和西边呢是进水的，比如把西山的水呀、把北京城北部的一些泉水引进来，它保证这个都城的这个老百姓的用水。下边呢，它得在东边的城墙和南边的城墙呢修建这个水关呢，是排水的，把污水呀，特别是汛期的这个雨水，它要及时排泄掉。 所以进水的水关是预留在北城墙和西城墙之下， 对对。 排水的水关是预留在 南城墙 和 东城墙， 东城墙之下。 而且呢，这个南城墙和东城墙的留的这水关要比北边要多，他就想到了可能是汛期的水要大，所以它不能 排水要顺畅一些， 对，要顺畅一些。因为在前几年的这个考古发现中呢，发现了这个辽南京的这个一些城墙底下的这个水光遗址，应该说是证实了这个当时辽代确实是这么做的。当时呢，这个辽南京呢有62个坊，这个坊呢大致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这个社区啊、它就是一块一块的那种，当时还有围墙，把那个坊上还有匾额，叫什么什么坊啊，它有名。为了使这个社区里面的水及时排泄以后呢，它每个坊都开挖了这种沟渠，这个沟渠呢，后汇流到大的沟渠，最后通过这个城墙底下的涵洞来排到这个城外边。现在的这个河的这个故道呢，就是现在的咱们说的这个凉水河的西段，就是当时辽代南城墙的那个护城河。 所以当时这个您说了，每个坊都开挖了排水的沟渠，沟渠的水呢通过城墙底下的水关涵洞排到东南城墙外的护城河，这护城河就是今天的凉水河的西段， 对 吧？这是辽代他们排水减灾的方式。您看进水的洞少一些，水关少一些，出的这个涵洞会多一些，水关多一些，就是让排水更顺畅啊。了解了辽代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金代。迄今为止呢，北京还一直保留着金中都的水关遗址，地址就在今天的右安门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金中都水关遗址位于丰台区右安门外的北京市辽金城垣博物馆，这里于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国内唯一集中收藏展示辽金两代历史文化的遗址型博物馆。1990年10月，北京市园林局在建造宿舍楼时，在这里发现了金中都城南城垣水关留下的遗址。水关遗址的发现立刻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随后，经过国家文物局及北京市文物局的批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水关遗址进行了考古清理和发掘，发掘总面积为660平方米，被评为199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金中都水关建于1151至1153年金中都修建之时，是古代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建筑。金中都水关建筑修建在永定河冲积地带的沙城之上，实木结构。 主要由城墙下过水涵洞底部的木桩、木舫、地面石、洞内两厢的残石壁、进出水口两侧的四百首及水关之上残存的夯土城墙五部分组成，全长 43.4 米，过水涵洞长21米，宽 7.7 米，平面呈八形，南北向。金中都水关遗址是国内迄今所发现的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也是唯一一处完整的金中都建筑遗址，是确定金中都城址和水系的重要实物。金中都见证了北京的建都之史，与北京诸多金代遗迹共同构筑了北京金代历史的华彩篇章。 刚才说了辽代和金代，那么元代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元代呢，忽必烈这个迁都燕京以后呢，他当时居住在还是这个辽南京的这个离宫里边，因为当时还没有建元大都嘛。当时离宫所在的位置呢，就今天的北京城区的西南部，就是现在的广安门一带。当时是辽南京城嘛。到了元代至元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267年，这个忽必烈传旨在这个金中都旧城的东北部兴建新的这个宫城和这个都城。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北京城的二环的这个大致的位置。但南面呢还没有现在的二环，是现在到天安门这一线。因为这个城墙呢是用那个土来夯筑而成的，所以俗称这个土城。现在咱们北京这个在北边还有一段 北土城， 北土城啊，现在还有一段遗迹已经开辟成这个遗址公园了。到了这个明朝才把这个城墙，实际这个土城包上砖，成为这个正规的这种城墙，而且重新修了这个城门。当时元代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 明代才成为砖墙。 对对，这个忽必烈下令修建这个元大都的时候呢，是任命这个中书省的官员刘秉忠为这个营造这个都城的这个总负责人。当时呢还有一个外籍，也就是这个阿拉伯人也黑迭尔来负责这个新宫殿的这个设计。当时那个郭守敬呢为这个都水监，主要负责这个开挖元大都到通州的这个运河以及这个大都城的水系的这个布置。 好家伙，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啊。 对，据说这个刘秉忠领旨以后呢并没有这个急于开工来修建都城，他而是利用这个三个多月的时间对北京城这个地势进行了这个仔细的勘察，并将这个城市这个排水减灾问题考虑的比较周全。他呢还几次与这个郭守敬就这个大都的水系布局还有这个排水设施这个构建进行了协商。因为这个刘秉忠呢比这个郭守敬呢大15岁，应该大的比较多。但是呢他身为这个建成的这个负责人，但是对这个郭守敬呢极为尊重，因为郭守敬毕竟是这个治水专家是吧，他是都水监嘛，所以呢郭守敬提出了许多这个大都城这个排水构想，这个刘秉忠呢基本上全采纳了，并呢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个见解啊。而且二人应该说配合的还是比较默契， 是 也是为了这个大都城未来的这种安全，是吧？ 没错。 刘秉忠主持修建的大都呢是按照宋代建筑这个典籍叫营造法式来设计施工的，当时呢也是依据北京城这个西北高东南低的这个地势，向南东北三个方向这个布局。 那这和辽代扩建都城的这个方向其实是一样的哈。 对，应该说这个元大都这个布局呢还是符合北京这个地理特点的，应该历代应该咱们说从辽代到金代应该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去做的。兴建这个元大都之初呢，这个刘秉忠就首先考虑的这个排水问题，所以呢先开挖了七条沟渠，就是泄水沟渠作为这个排水的这个主干道。此后呢又陆续修建了一些个规模比较大的这个沟渠，由此呢构成了这个大都城的这个排水的水系。 哦，所以说刘秉忠他构建了一个元大都的这个排水系统，那这个系统有哪些特点呢？ 归纳起来大致应该有三个特点吧。一呢是在大都城内设置这个排水体系，在南北主干道，就是南北主干大街上两旁用这个石头来砌成那种明渠，宽呢是一米，深呢是1.65米，这咱们现在换算成现在这种单位啊。有的地方呢还盖上了这个石板，它就成为那种暗渠，它主要还是为了这个人的这个 方便出行。 第二呢也是跟那个辽代一样，在这个城墙下预留了这个水关涵洞，水关是由这个基础包括这个拱形的这个门卷 涵洞 来构成。而且在中间呢水门里边呢设置了这种栅栏，它一个是拦截这个怕城里边有些个东西出来， 垃圾 出来， 大件的垃圾哈。 当时呢被俗称为这个绝年水窗， 你看这名还挺雅。第三个呢，是为了这个防止这个护城河的水量过大，排泄不及，所以在南城的城墙外的护城河，进行了这种加宽加深。当时呢叫这个文明河，实际就是现在的前门外边这个三里河。 哦，这是在南城墙之外这个修挖的一条泄洪排水的。 对，因为当时这水门是往东南方向走嘛，所以他要把东南那个护城河他要加深加宽，他使这水能及时的向东，通过这个通惠河直接排到了这个北，现在的咱们这个北运河。由于大都城水系这个布局比较合理，所以元朝统治这个近百年吧，京城没有出现严重的水患。元朝应该是97年大概左右。 所以这个辽代还有元代，北京城其实已经是形成了比较成系统化的 比较严密比较规范的这个排水体系了。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地平扈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北京历史上排水减灾那些事儿。扈先生再跟我们说说明代咱们北京城的排水系统会不会更加先进了，因为时代也在进步。 对也在进步。对，应该说这个明永乐皇帝这个夺取皇位以后啊，他就决定这个迁都北京。当时他是在这个南京嘛，就是现在南京市，并且着手呢对这北京城的这个修建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规划。咱们前面说了，因为元大都呢是这个土城啊，经过近百年的风雨沧桑，特别是元末以后经过一些战乱，虽然这个整体格局是保留了，但是毕竟破损的地方还比较多。 是， 所以呢永乐皇帝呢就准备呢重修这个北京城。但是他这个整个这个格局还是按照这北京城这个比如四制啊，基本上还按北京城这么做的。 我们看到这个有传说啊，说这明代北京城是刘伯温和姚广孝联手兴建的，有这么回事吗？ 这个只是一个传说。因为一直以来呢，特别是民间故事中一说到刘伯温，首先说是刘伯温修建北京城。但是这北京城呢还真不是刘伯温修的。 不是他修的。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伯温呢是这个元末明初的政治家，也是明朝的开国元勋，本名呢叫刘基，字伯温。他是浙江人，他是生于这个1311年，去世的是1375年，而这个朱棣夺取皇位呢是1402年，就是说朱棣当皇上的时候刘伯温已经死了27年了。所以你看他就不可能去修建北京城。而这个朱棣要准备修建北京城的时候呢，包括正式开工呢是永乐14年，也就是1416年，这时候刘伯温已经死了41年了。所以咱们说这个从史实上来说刘伯温确实没有修建北京城。 刘伯温没有修建，那么姚广孝呢，他有没有参加修建北京城呢？ 关于姚广孝呢修建北京城呢，史料中有一些记载，姚广孝主要是负责这个夺取皇位，他是帮助这个朱棣夺取皇位，这是应该他是立功是头筹。另外呢他对也提出了这个迁都北京，所以据说呢，而且查一些史料，他是一手策划了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布局 规划。 哎，也就是这个总规划人或者说总设计人。姚广孝呢实际是一名僧人，他就是和尚，他是名道演，他实际也是明朝的一个政治家吧，而且他与这个朱棣的关系特别密切，包括咱们前面说了，包括这个朱棣夺取皇位，包括这个迁都的这个主意，基本都跟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朱棣对他也特别的这个信任。咱们用这个小说的语言，就他是个谋士，也就是给这个朱棣啊献计献策的人，是吧？用咱们现在的话呢，应该是首席高参。实际这个姚广孝呢，他是生于这个1335年，去世呢是1418年。而朱棣这个修建北京城呢，咱们刚才说了是这个1416年，也就是说朱棣修建北京城的时候，姚广孝已经80高龄了，所以他要直接去参加修建，不能说没有可能，但是说我觉得前期的这种设计啊，或者一些他提出一些理念呀，应该说是跟他是有直接关系的。 就是说姚广孝其实参与了最初的规划和 设计， 这个是有可能的。 对。其实呢这个北京城的修建啊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应该说最初的这个规划者是谁，是徐达，因为徐达是最早打进北京的嘛。 大将徐达。 对。而且他决定把这北京城的这个元大都的南城墙向北移了五里地，他这个主要是为防范这个北方的这些个来入侵，这个是他的最早的。而且当时修建北京城咱们刚才说了还是土城。咱们刚才说了修建北京城的之初北京城还是土城，只是经过后来的几代的帝王在逐步完善，比如砌了这个把这土城城墙改成那个砖的城墙，重修了这个城门，包括到后来又修建那个外城，就咱们现在的这个南二环这个范围，它是经过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演变的。但是不管怎么演变，把这个防汛和这个排水系统 都是升级了。 所以说这个民间传说呀，咱们这个听听就好了，也不能太当真了。 对， 来，咱们书归正传，胡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北京城的这个排水工程啊，在明代到底那个时候是怎么来修建的？ 明代这个修建北京城的时候呢，其中已经沿用了一部分这个元代的这个排水设施，因为当时有的地下设施它好像还比较好。 而且那会儿其实元代刚才说了修的挺好的呀。 对，它沿用了一部分，但是呢，同时呢，它又进行了一些个升级，咱用现在的话就升级改造。其中呢，就是对街巷的这个排水网络进行了改进和完善，比如每条胡同都有这个排水沟渠，既有明渠也有暗渠，而且还修建了这个大明壕，又称这个河槽，咱们俗称的一般就是大明沟。这在哪儿呢？就是在北京城的这个西半部，它当时开挖了两条，一条呢是北起今天的这个西直门内大街，完了向南，南至到哪儿？到这个铜陵阁路，这当时被称为这个西沟。这个沟水呢是从这个南皇城根蜿蜒向南而流，完了到了这个水关，通过宣武门这个城墙底下的这个水关，我要排到这个南边的护城河，这是一条。另一条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新华街至和平门内的这个东沟，沟水呢是从这个宣武门蜿蜒向东流，完了通过这个白石桥，它这个是南城的这个白石桥，白石桥下的水关，完了进入这个南护城河，这是当时这个明代开挖的两条这个沟渠。通过这两条沟渠呢，把大量的这雨水向南排入这个南护城河，完了再通过这个三里河和南部的沟渠，完了排入到南护城河。咱们刚才说了，这个三里河在这个元代时候叫这个文明河， 文明河 叫文明河，它有一个名字的一个演化过程。 嗯，刚才说这两条都是南北走向的河道哈。 嗯， 那么这是说到了这个明代，咱们再来说一说清代。清代那京城的排水系统那就应该更进一步了， 因为 更先进一些了。 对，因为时代也在进步嘛，离现在应该说也比较近了。其实呢，这个明代的这个排水系统啊已经很完善了，而且这个清朝入驻北京以后，在城市基础建设上当时没有太多的改变，要稳固这个当时的政权，这是前期。应该从康熙以后对这个水利设施包括这个京城的一些水系吧，进行了一些个改造，特别一直到了这个乾隆年间，这是一个变化比较大，而且这个投入也比较多的。当时主要还是延续这个排水沟渠，比如时不常的进行维修啊，一些个清淤啊，它是主要还是起这个作用。因为当时这明朝的这个水利设施已经很完善了嘛，比如他当时已经用这个石头去这个沟渠了，他没必要进行太大的进行改造。 嗯， 但是整体上呢，它还是增加了这个排水能力。到了这个清末和民国初期，由于这个年久失修，京城这些个排水沟渠包括水关损坏的比较严重，有的地方呢已经比较堵了，特别是地方清末比较有一些战乱呀，或者这个财力不足啊，他就没有人在关注这个了。特别是那个比如这个小皇帝登基的时候才3岁，他哪想到这个北京的排水啊，所以还有一些个呢沟渠在这个民国初期时候被给改成暗沟或者被平了，就改成一些道路。所以咱们你看今天在咱北京这个地名中，比如叫桥、叫沟、叫岔、叫河沿、叫弯、叫斜街的这些地名，大多与明清时期这个北京的排水沟渠有关。比如刚才我坐车坐大一路，但其中有一个叫南河沿，这明显的当时就是这个沟渠，但是现在已经改成道路了。 刚才呢，胡先生给我们介绍到了在北京哈，历代哈都很重视城市排水设施的构筑，通过沟渠啊、水关涵洞啊来排泄城中的积水哈。打辽代那会儿开始，辽金元明清哈，都对于北京的这个排水设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这个修筑。通过胡先生刚才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北京城哈，历代都很重视城市排水设施的建设，另外呢，也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来负责这个河湖沟渠的这个管理和疏浚等等等等。在管理排水设施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措施呢？一会儿我们请胡先生来跟我们接着聊。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河南郑州、新乡等多地因为遭遇极端强降雨，出现了严重的灾情，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实北京地区历史上也出现过因为局地强降雨导致的水灾。那么历史上北京城是如何进行排水设施建设的？今天和大家说说历史上北京是如何排水减灾的。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也是北京文史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霍立平霍先生。再一次感谢霍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咱们接着聊聊北京这个排水与减灾问题。 接下来呢，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咱们北京排水减灾第二个方面，就是历代还设置了河湖沟渠的管理机构，还有专门负责京城水利事务的一些官员啊。 对，因为说这个咱们前面说呢，主要是这个设施建设， 嗯， 咱们下边这个呢，咱应该说就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机构建设了，就是组织建设了， 嗯， 怎么组织这个工作这个啊？据这个《北京水利志》记载吧，就是对这个北京城区这种沟渠疏浚和整理呢，机构的设置呢，从这个金代已经开始了，因为金代呢已经有这个都水监这个官职了，他来负责这个京城的水系。当时这个金代呢还仿照这个宋代的这个河防通义，它是一个守则，就是治水的守则，进行了明确了这个金代的这个沟渠的这个管理职责，并把这个印发到地方。元代呢仍设这个都水监，负责那个兴修水利，而对这个河道的日常管理呢，主要是由这个大都的河道提举司来负责。当时有这么一个衙门叫这个水道提举司。明代呢主要是由这个武城兵马司来负责这个水务这个工作。主要是呢每年呢要整理这个街道的这个沟渠。比如这个成化十年，也就是公元1474年，就命令这个武城兵马司在各城墙这个排水渠水沟边设一个火铺。这火铺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种值班房，或者 设一个值班室， 值班室。完了派两名军夫，被称为这个军夫，实际就值班人员吧，来看守。每逢遇到这个连阴暴雨的时候，负责打捞这个河道的这个杂物，疏浚水关附近的这个河道，以免呢这个造成城中积水。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每年的二月就形成这个定例了，就是二月来清理这个沟渠， 嗯， 一直延续到这个清代，它还是比较规范的， 是 吧？当然他说这个二月呢，就是这个农历二月，基本上属于咱们现在三月底， 嗯，开春了， 开春了，雨水开始增多了，也比较科学，是吧？清廷入主北京以后呢，对这北京的排水系统呢，也这个管护是比较严格的。当时呢是由这个工部都水清吏司来负责这个沟渠的疏浚，分为一年一次的这个岁浚和六年一次的大浚，也就是一年清理一次这个小规模的，完了六年一次的大规模的，它这个应该形成定制的。此外呢，工部呢还设立两个都水衙门，专门负责这个城区的这个排水工作，应该也是这个定职定责。 所以这些任职啊还是非常严格的，而且责任也很明确哈。由此可见啊，清代啊对于北京排水减灾还是非常的重视的。哎，那么具体到每一条河啊沟渠的管理，有没有责任到人呢？ 您说这还真有。比如这个要求这个武城兵马司来负责这个京城的这个排水，这个兵马司呢又把这个具体的工作要安排到底下这些官员们具体来负责，比如对这个北京城的内城和外城的这个渠道的管理，他就是这个责任到人。怎么责任到人呢？就是由这个兵马司来派这个具体的人，你去哪个胡同，咱们说当时叫坊巷，你去哪个方向，具体负责每一段或者每一条沟渠的这个责任。这里责任包括哪些呢？包括这个遇到这个沟渠的这个堵塞或者被毁，要及时上报，并组织这个人员进行这个修缮。由于每年呢北京的主汛期在这个七月和八月份，所以呢明清时期呢的顺天府包括工部都把这一段时间呢作为这个重点的这个防范期，命令这个宛平县和大兴县的大小官员要重点做好这个巡视雨情， 特别是有没有大的水患，发现没有哪些地方积水了，要及时上报到这个兵马司的。此外还在这个宣武门内设立一个积水标识，只要这个水到了一定的标线以后，就要要求这个守护人员，你就要这个开城放水。因为什么？当时水太大，这个水关已经排不了了，就得把城门打开。 嗯， 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就有一次因为这水门打不开，让两条大象用大象把这个大门给拉开，因为大象有劲儿嘛， 劲儿大， 哎，把这水赶紧放出去。由此来看，清代的时候北京水也比较大。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扈先生重点说到了北京历史上排水减灾三个方面的两个方面哈，特别是说到了京城的排水沟渠的管理是责任到人的。其实咱们现在啊，大家如果去一些这个河湖边啊、遛弯啊，也能够看到都有立着牌子写的这一段，河湖水是由谁来管理的，河长是谁，河长制，这是现在全国都在实行的哈，就由各级的党政的主要负责人来担任这个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所以想问一下扈先生，咱们古代有没有河长这么一说呢？ 实际咱们北京这个河长制呢是2017年来正式这个推行的，实际的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强化了对这个北京河湖的这个管理。古代呢虽然没有这个河长制的一说啊，就是没有设置这种职务，但是近千年来呢，这个行政长官担任或兼任河长职责的却很多，就是说虽然没有确实这个名词啊，河长制，但是主要官员还是负责这个河道的这个问题，河道的工作。其中呢清代呢有两位著名的这个河长，也可以说是比较优秀的河长，一个呢是那个余承龙，一个是呢这个陈琮，这是史学界特别是这个水历史上比较公认的两个著名的治水这个专家。 也就是说呢，河长这个词儿可能古代没有用，但是事实上是肯定有专人来负责这个工作的。 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行政长官是要负责这个工作的。 哎，刚才说到了清代的余承龙和陈琮，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位古代的优秀河长。 咱们先说说这个余承龙。 哎， 历史上呢有这两位这个叫余承龙的，咱们可能看过一个电视剧，就有演那个余承龙是吧？一位呢是清代康熙年间担任的这个两江总督，被誉为一代廉吏的这个余承龙。他岁数比较大，所以被称为这个大余承龙。另一位呢就是负责这个浑河疏治巡查的河长，也叫余承龙，他呢被称为这个小余承龙。咱们现在说这个浑河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永定河。在这个康熙年间没有治理的时候被俗称为这个浑河，也称那小黄河或者是卢沟河，他名字还挺多的，这个 比较浑浊的 对对， 所以是浑河。 对。明代和清初呢，永定河呢被称为这个浑河，当时水患比较严重，平均呢这个河水是每三年泛滥一次。到了这个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的二月，这浑河呢再次泛滥，都当时这个康熙皇帝就命令这个余承龙，就是咱们说的小余承龙，来全权负责这个浑河的治理，应该说也是命名他为这个河长。哎，你要把这个河要治理了。这位余承龙呢，他实际是哪儿？是这个今天的这个辽宁人，就是辽宁盖州，但当时属于这个奉天府。他呢，首先呢，沿着这个河道进行了一次实地勘察，就了解这个河道的走向啊，河堤的当时这个情况啊，包括这个水的这个水势啊。完了，他进行了反复权衡，最后他决定呢，加固这个石景山、卢沟桥这一段的旧堤。在这个基础上呢，对这个卢沟桥以下的这个河段进行这个大规模整治，既修建这个河堤，又要疏浚这个河床，整治水中的这个泥沙，水中沙子大，它要有阻力的，并注重这个上中下游的全程的治理，以改变这个以往那个治局部而没整治这个整个全部的这个河道的这个。而且他呢全方位这个监控这个工程的进度，包括对这个使用的一些材料进行这个严格控制，以防止这个出现这个偷工减料，就是咱们现在说这种豆腐渣工程。应该说当时他还派了一些钦差，你给我每个人给我定一段，最后应该怎么修，修到什么程度，特别是这种转弯的地方，河道这个用石头一定要用大石头，而且能禁得住这个水的冲击的，你看他还讲的比较规范， 很细 是吧，很细致的。他仅用了这个三个月的时间，就疏浚这个河道145里，筑南北堤是180余里。据说呢，当时他除了派手下的人呢来这个监督这个工程以外，他还每10天要巡视一次这个河道，他就 亲自来巡视 啊，亲自，因为他还是不放心，这个就是一个应该百年的一个大工程。浑河治理以后呢，他奏请将这个霸州等处这个新的这个河道，命名为永定河。康熙皇帝斟酌以后，决定把这个整条浑河 赐名为永定河，并亲自题额建了一个碑，由此呢，这永定河之名就诞生了。 哦，原来这个永定河并不是康熙皇帝提出来的，而是治河的名臣于成龙他最初提出来的。 但 这还真是有点让人意外。 但是呢，于成龙当时他只是想把这个新修这段河叫这个永定河，但是呢，康熙皇帝觉得斟酌再三，说要把这条整个河叫永定河，也取一个好的吉利，让这河永远安定。治理完永定河以后呢，这于成龙呢又受命任这个兵部尚书，兼任这个河道总督，来治理这个黄淮，就是淮河和黄河。由于这个积劳成疾吧，他在这个康熙39年2月27日病逝。康熙皇帝听说以后呢，非常悲痛，并派这个钦差前去吊唁，并赐了一块地，一个墓地安葬他。这个墓地在哪？就在永定河的东岸，就是现在这个石景山的这个杨庄。这儿呢，应该在20世纪40-50年代还有一很大片一片这个墓地，这当时就是于成龙的这个墓地。他的意思就是让这个于成龙既然是治河名将嘛，让他永远的长眠在这个永定河畔， 让这位治理永定河的名臣长眠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哈。那么这是于成龙。另外一位，刚才您说还有一位优秀的河长叫陈琮哈。 对， 这个陈琮的琮呢，是左边是一个王字旁，右边是一个宗教的宗，陈琮。 对，雍正4年，也就是1726年吧，清廷设置永定河道台衙门，就是专门治理这永定河的一个衙署，并负责这个永定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疏浚和管理。到了这个嘉庆15年，也就是1810年80多年间。有陈琮等46人出任这个永定河道台一职，也就是说充任这个永定河的这个河长。 就永定河的道台类似于今天的永定河河长。 对， 因为他们要对永定河的治河以及河道的管理负主要的这个责任哈。 对对对， 这陈琮是北京人吗？ 不是，陈琮呢是这个四川南部县人，他现在就是归着现在的这个四川南充，他现在还有这个南部县。当时呢，他出任这个永定河道台以后呢，他也非常重视这个永定河的这个实地考察，也是跟那个于成龙似的，把这整个河道走了一遍，把这个情况掌握得非常好以后，完了才进行这个治理。另外他呢还把这个永定河的这个一个信息资料他进行汇编，他编了一本什么，编了一个永定河志，这也是永定河的第一本志。他还把这个整个永定河这个情况画了一张图，画得非常仔细，哪些弯道啊，哪些地方啊。当时乾隆皇帝巡查到这个天津的时候，他把这张图给了这个乾隆皇帝，这张图叫什么，叫永定河全图。完了乾隆皇帝看了以后特别赏识这个图，特别赞赏这张图，而且画得非常仔细，他对这个河的管理啊，包括今后的整治啊，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依据。所以呢，应该说这个陈琮对这个治理这个永定河下了很大的心思。所以因为这个呕心沥血吧，所以死在任上，就是他死时候才58岁，还当时还在担任这个职务呢。 嗯，所以在任上病逝了， 对， 非常的可惜。陈琮也算是尽职尽责的一位典范了哈。 对，所以称他为这个优秀河长，应该也算名副其实啊。 是， 咱们前面说过了，对京城内外排水沟渠的管理，基本上在清代已经实行了这个责任到人了。实际上呢，也就是近似于现在的这种河长啊、沟长，只是当时没有这个明确，没有这个任职这一说，是吧？是，你看已经是每人一段了，每人负责一段，或者每人负责这个具体的区域，应该是责任非常明确了，是吧？已经具备了这个河长的这个责任制这个了。应该说，我觉得虽说这个官小了点，但是职责责任还是很大的。 对，责任很大哈。这刚才说的是官方非常重视咱们整个北京城的这个排水减灾哈。那么那个时候民间有没有参与到城市河道日常的这个疏浚和维护当中呢？ 有啊，自古啊民间就有这个修桥修路和疏浚河道的是善事儿，过去都把这当成一种善事儿，老百姓的集资啊，而特别是一些个善人呐、他要主持这个事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慈善事业。当时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至少在清代就是参与这个北京河道疏浚的这个施善者还是不少的。 那主要有哪些民间机构和乐于施善的人士来做这些事儿呢？ 一是呢，京城的这些寺院以这个奉纳香火钱之名，这雇人来维修和疏浚附近街道的这个沟渠，包括这个水道，比如像这个京城的这个什么护国寺啊、天宁寺啊、 白塔寺啊，包括隆福寺啊，在清代的时候都参与过这个疏浚河道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京城的一些个善局，这所谓 善良的善， 局部的局，善局。所谓善局呢，就是清末由这些开明绅士和一些退休官员捐资来成立的这种民间的慈善机构。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水会，所谓的水会就是当时民间的这个消防和救济组织，由这两部分人，善局和水会，他们组成人员，筹集资金来修这个参与这个河渠的这个疏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京城的一些大的一些商号，他们以这种善资的方式，对这个附近的这个沟渠来进行疏浚。据说这个乾隆年间，这顺天府曾在这个宛平县和这大兴县开展过什么两次活动，一次呢是募集善资修桥浚渠，还一个呢是那个善筑春桃沟渠水畅。这个春桃可能大家伙可能不太清楚，其实咱们前面说了，就是每年的这个二月开春之前，顺期之前，要把这京城的这些个水渠要淘一遍， 嗯， 把里边什么一些渣土啊， 就把沟渠上的井盖 打 开，打 开啊，里边的树枝子呀、淤泥啊，要清理出来，这样呢，以保证这个汛期水多的时候水的这种流畅。当时京城有上百家商号店铺纷纷那个捐款捐物来参加这个修建这个桥梁和疏浚沟渠这个活动，当时也被称为一时传为佳话。 现在啊，每到这个汛期之前，我看到咱们北京的水务和环卫工人也都要清理这个河道，特别是路边的那个透水口，也就是那雨篦子，是吧？ 对对， 哎，就是为了水流畅通，避免积水。 对， 嗯， 其实呢，不但在汛期之前，就是来汛了，水已经来了，他还有时候还要派人来看着这个窗口，把这水篦子打开，水篦打开水量就比较大了，流得比较快了，要避免那种大面积的这个积水。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北京历史上排水减灾那些事儿。接下来呢，再请扈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北京排水减灾的这个做的第三个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明确排水减灾的职责啊，严惩渎职失职的官员以及相关的这个人员。 咱们现在呢，其实这个有这个对这个渎职和失职官员实行这个问责制，简单的说呢，就是追究他这个相关的责任，包括这个法律责任。 嗯， 古代呢，虽说没有这个问责一说，但是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问责及处罚办法。 嗯，那具体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当时有没有人真的被问责过呀？ 这个还真有，而且还不是个别人，还有不少人。比如说这个，对于涉及这个京城水务管理不严，或者是渎职失职这些官员，历代都有这个严厉的处罚措施。你比如明代吧，明代他这个派这个锦衣卫到京城去巡视，他不是有这个各段都有看着的吗？哎，完了，他就巡视监察底下这些人，你有没有这个按时巡视这个河渠，有没有按时疏浚这个河渠。你比如这个明代万历年间编的这个大明会典里边就有相关的记载，比如河道沟渠出了问题，他就直接对这个主要的一个官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比如成化年间有一位姓刘的这个西城兵马司副指挥，他这是一个官职副指挥，他没有按规定对辖域内的这个沟渠进行巡视，所以呢被这个巡城御史发现，受到了这个处罚。比如明代的这个正统四年，也就是1439年，因京城沟渠未及时疏浚，所以致使这个雨水没有这个流出去，由此这个武城兵马司的多位官员，就是主要管这沟渠的官员，因为失职而受到了处罚，有的呢被革职，有的被罚银，也就是被罚款。还有一个崇祯三年，也就是1630年，崇祯皇帝呢亲自巡查这个城宫，就是到这个城里边来巡视，当时也是这个降雨嘛，发现朝阳门、东直门的这个监督主事对这个所管的辖域内的这个河道和水关没有按这个要求进行疏浚，致使河道阻塞，两位主管的这个官员被革职，并这个停杖60，罚还原籍，被打60板子，完了送回的原籍，因为好多都是这个考状元考到北京，您这一失职的您就回老家就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嘉靖年间开挖这个外护城河的时候，当时这个工程量比较大，但是工期呢也比较短，他要求在这汛期之前要把这个护城河全部疏浚好了。为了赶着工期，所以呢开挖这个永定河到这个右安门这一段的河道的时候，就是河道挖的比较浅，没有达到这个河流能通畅的这个程度， 就是不太好泄洪。 对，不太好泄洪。因为呢在这儿这个管这段的这个督察官员了，收着这个包工头的这个好处，所以他对这个施工的时候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呢这个事儿被告发以后，包工头 被抓起来，而且这个督察官员以这个督察不力和受贿巨资而受到了这个处罚，当时也是停杖60，被革职发配到边关。 所以说那个时候对于在这个河道管理方面失职渎职惩罚还是蛮严厉的哈。 对， 刚才呢您说的这几起呢都是明代的哈，那么清代呢对于失职渎职的水务官员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 清代呢将这个疏浚河道呢视为这个事关守城大事，他已经提出这个很严 更上一个层次， 对，更上一个层次了，所以对这个顽固职守的这个水务官员的处罚也就更加严厉。比如有史料记载，清代康熙年间至道光年间，因为这个修筑河堤、疏浚河道、河渠和包括修葺这个水关，包括这个河道植树，而这个督察不力而受到处罚的官员达到100余人。你看他这个应该说处罚的这个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当时这处罚的主要办法，一个是革职，一个是停杖，一个是罚配，一个是罚俸，就是罚款。比如清朝的这个嘉靖皇帝吧，对这个京城这个水务就比较特别重视，他曾几次这个颁布圣旨，要求加强这个河道的管理，而且他也提出来了，就是官员只要不尽职尽责，一旦查出来就直接上奏，那就直接报告我这个皇帝，完了不管什么官员一律革职，而且要负责这个连带惩罚，就是大小官员他肯定是一条线上的，是吧？比如这个嘉庆6年，也就是公元的1801年的7月，永定河水涨，汛情严重。这个工部呢派这个多名官员到永定河沿线进行巡视，当时呢也是规定每人一段，因为不可能大家伙全跟着走啊。比如这个人是这一段，这个人这一段，都分得很清楚。当时有一个马姓官员，他就是一个官职是这个员外郎，他本应在这个卢沟桥的东侧来巡视这个汛情，以防这个不测。但是他呢擅自离岗，跑到这个永定河东边这个宛平县城里头喝酒去了，而晚上呢还这个住宿这个妓院里边，所以被这个巡查致死的这个工部官员抓了个现行，结果被押至这个刑部大牢进行这个问罪。不久呢被罚配到宁古塔，并且是永不叙用。 嚯，这个很严厉啊。 对，因为这个永不叙用呢，这是古代对这官员的一种严厉的惩罚。它的全称是什么？就是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那就是说立即把你的官员给撤掉，而且永远不再任了。你也别想说以后再光复原职或者换一个异地您再提拔，就没这个戏了。 刚才您说到的被革职的官员要发配到宁古塔，哎，我们在很多这个反映清朝的这个影视剧当中经常会听到不同时期不同皇帝一发怒的时候就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哈，说把某某某发往宁古塔， 对， 永世不得入关。宁古塔是什么？它在什么地方啊？ 对，因为咱们看电视剧，刚刚您说这个，确实这个出现很多情节，特别是这个，尤其这乾隆皇帝一生气了，就是发配宁古塔。实际那个宁古塔呢，称塔，它不是塔，它是一个地名，就是一个古镇的地名。宁古呢是满语的数字六，六的意思；塔呢是那个满语的个的意思，所以宁古塔呢就是翻译成咱们这个白话就是六个。哎，它不是塔，你看有点意思吧？它是六个。宁古塔呢，位于今天的这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这个长汀镇，现在还有一个叫古城村。它当时是那个清代宁古塔将军的治所和驻地，是实际就是一个古镇。这个清代被革职的官员，包括一些个犯了罪的人，他一般一听说发配到这宁古塔，都会这个胆战心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两个因素，一个是呢，这个宁古塔呢特别特别远。离北京应该说是上千里地，过去那个押这个人犯是走着的，而且要带着刑具要走着的，所以你想要从北京要走到这宁古塔，这一路艰辛，据说当时很多人走不到那儿就死了。再一个呢，就是宁古塔的这个气候特别恶劣，它是在东北嘛，特别冷，尤其这个冬天极为寒冷，而且被罚落在的人呢，很多人因为冻死了。还一个到这儿来呢，不是说就宁那儿待着，还有一个繁重的劳动，当时被称为什么叫披甲为奴。披甲为奴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被称为满族的发源地嘛，所以到这儿你还得要干活，所以应该说是一般人到这儿真是这生不如死。我看了一些个就是官员写的一个回忆录，就是后来翻译成的东西，很多人都是，特别是南方官员，南方热呀，他到这儿以后真的受不了，没有几年就死在这儿了。所以你看这官员一说发配到宁古塔，都是心胆肝颤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可怕啊。 咱们再说一例子，也是这个清代这个嘉庆年间，因为京城呢连续 降雨，出现了很多这个积水。当时这个嘉靖皇帝感到很不安，所以他要亲自出了这个皇城，要巡视京城的这个水情。当时呢，是由这个工部大臣、工部尚书来陪他这个巡视的。当巡视到这个宣武门西水关附近的时候，见这个积水啊过膝，就过了膝盖了，走起来呢还很艰难。工部尚书呢查看半天，怀疑可能这水关呢给堵塞了，排水不畅，但呢却不见附近这个值守的这个八旗兵丁，因为水关都有八旗兵丁的看守，所以他在附近的查看。忽然听到不远处值班房里头，有这个喧哗的声音。走近一看，多个这个八旗兵丁正跟这屋里的打牌呢，桌子上还放着酒呢。 得，这要让皇上知道了，麻烦大了。 可不是吗？完了，工部尚书马上就把这事儿禀报给了这个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一听啊，勃然大怒，他说什么？说汛情如此严峻，竟在此消遣，实为失职，必当严惩。随即令人将这几个亡国之首的八旗兵丁押至这个刑部大牢问罪。三日之后，主管河道的这个步兵都统及八旗的这个协尉等官员都因为这个督察不力被革职，甚至连这工部大臣都被问责，罚俸三个月，罚仨月的工资。另外还有两个官员被发配到了宁古塔。 水火无情啊，对这些玩忽职守的官员确实是要重罚啊。 对，所以你看咱们纵观这个历史，对这个涉水，包括咱们说这涉水就是涉及这个水务，特别是这个排水减灾，历来就比较重视。所以从咱们说从明代到清代，一直包括到咱们现在，对这些个亡国之首的官员的处罚都是很严厉的。我觉得应当也是必须的，是吧？如果您没有一个处罚的这个办法，那就没人管这事儿，那就肯定灾情就肯定很严重。 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扈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北京历史上排水减灾的，也算是逸闻趣事吧，很多内容还比较鲜为人知哈。尤其是其中历代排水减灾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其实今天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也再一次感谢扈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不用客气。 今天说了这么多古人排水减灾的措施，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啊正值汛期，朋友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大雨之后尽量远离河道、沟道和危险的山区，注意防范地质灾害。我们也看到呢，河南的灾情呢，现在也是一直是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风雨同舟，共度难关。人们也是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的捐款捐物。灾害无情，人有情。我们也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河南人民必将战胜困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互化发展。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下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